诸工人、警察同志愿者，话佢哋正系书写呢个时代嘅重大事件。梵蒂冈形容今次嘅仪式系疫情大流行时嘅一次非凡祷告。意大利疫情严重，至今超过86,000宗感染，9,000多人死亡。继美国核动力航母罗斯福号出现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之后，另一艘航母列根号有最少两个船员确诊。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两个船员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列根号常驻的日本环须贺基地在今个周末封闭，军方下令所有的船员要留在室内48小时。报道又指，航母罗斯福号确诊病例增至超过30宗，目前停泊在关岛的港口，军方正为全部5,000个船员进行病毒测试。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已经横过广东沿岸，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凉，同有几阵雨，随后的一两日潮湿有白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车龙噶，而家排到过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近日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一段亦都有车龙噶，龙尾去到上怡道。跟住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水务急修影响，现时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黄石楼一段第3-4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务急修，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黄石楼嘅第3-4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的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横过马路。咁另外咧，而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而家啲小朋友喺学校都好多嘢玩噶， 老师就玩下啲新嘢咯，玩咗罗马大炮、水弹添，童军有啲旗杆、有啲杆木架，整个大炮，你将个水弹抛出去咯， 弹去人度还是弹去？ 系啊，弹人噶， 系啊。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 好想同你 share。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隔了3年再跟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什么不同呢？ 个感觉是没什么不同，仍然是两个大小佬，我不同了，我变得成熟了。 我是 Flavia 黄海莹，想知道我跟3年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 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走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而家时间2:09啊，就嚟2:10啦。咁啊，报一报天气先啦，唔该。 而家外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有少少雨啊，头先翻嚟嗰阵。 唔系啊，都几大雨啊。 系咯，好大雨啊，已经。 如果喺九龙湾嗰边，直情系淘大雨啊。sorry， 我以为你真系喺嗰边过嚟添。我为咗搞个 get 啫， 系咪？搞 get 嘅啫。 系啊。哇！今个礼拜咧有样嘢好想讲嘅，我依因为咧我哋通常如果互相去旅行嘅话咧，都会买啲手信俾对方啦。咁咧有 ，sorry， 我想知咧，我啱啱台北嗰转咧，咪好 sweet 咁买一件湖人队嘅 T 恤俾你嘅，有冇23号嘅？定系斋湖人嘅咋？ 好似系写廿四，我唔好记得 廿三定廿四啊， 廿四啊，廿三系天使， 廿三系碧咸咯，喺我概念入边。 廿四好似系写住24啊，我冇记错。 好有纪念价值啊呢件事。 其实我系将呢一件嘅手信咧放咗喺我啲波衫嗰格嗰度嘅， 系系系。 但系每一次譬如我哋打波嘅时候咧，我见到佢，我唔舍得攞出嚟着。 哦， 知点解？ 正常啦，我有啲衫都唔舍得攞出嚟着噶。 系啊，因为呢个系即系一件手信啦、啊，咁如果我着住佢打波，你知打波出汗总会臭噶嘛？你到咁上下，你洗得多佢又会歪啊，又成 啦。哦，系啊，系啊， 唔舍得攞出嚟着。 咁有啲衣服系叫做攞嚟储嘅，我又觉得 系。咁所以我每次见到佢，我都所以个牌未剪噶，都一路摆到未着过嗰件。 好 sweet 啊呢件事。 哎呀，但系咧、另一份 叫咩啊？ 咩啊？ 劳斯和莱斯啊？ 系啊，跟住下一句咩啊？唔记得了， 唔记得咗。 劳斯和莱斯，我共你一起。 林宝坚尼。 咁咧，嗱呢一份就其中一份礼物近期啲噶啦，有一份再早期啲嘅礼物咧，就是、最近发生咗个故事。话说我屋企咧，就因为即系总之书台上面嗰个光管要换啦，咁、总之要清晒书柜上面嗰啲书啊、CD 啊嗰两格嘢落嚟嘅。咁然之后咧。咁啊，跟住就等師傅上嚟換光管啦。跟住早幾日咧， 我見到係自己換唔到噶嘛， 自己換唔到，因為佢個玻璃啤死曬，咁一定要鑿爆個玻璃先換到啦。依個好聰明嘅設計啦。咁然後早幾日咧，我喺公司嘅時候，我媽就打俾我，佢就因為嗰日夜放工，佢就問我點翻啊？我未咁早，咁佢就同我講低先，話第日師傅會嚟。咁所以咧，佢就話嗱，你而家間房咧，你書櫃上面嗰啲書啊、CD， 我就幫你即係叫清曬出嚟放喺側邊，咁你唔好擺翻上去住，等師傅處理好個工程啦，你先至執翻好佢啦咁樣。跟住我話好啦，咁我準備收線。跟住佢突然截停我，就話：阿仔啊，但係仲有一樣嘢想問你啊！我見到個堆書裏邊咧，有本鹹濕漫畫喎、哦。 我记得边本啦、啊？ 你去日本买噶，我记得好似系 我第一年去日本嘅时候买噶， 系啦， 即系都2016年啊嘛， 我唔记得 2016、2017年噶，系2016、2017年嘅时候，系我第一次去日本嘅时候，系 啦，然后你 我喺街边买噶嘛，我话 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书店噶，我记得系喺新宿嘅街头有个嗰啲即佢有个叔叔啦，咁佢我又唔觉得佢到露宿者嘅程度嘅，但佢唔係特别光鲜咁样啦，然后地下铺咗块布，然后上面有好多书囉。 係。 咁然后我见到係呢种风格啦，咁我就买俾你啦。 要俾我鉴赏下，好厚㗎嘛你嗰本嘢，因为佢本杂志呢里面有好多唔同嘅年代，咁全部当然都係肉色啊咁样啦。跟住我媽无端咁问喎，我打咗个突，我仔点解你间房有本含蓄漫画嘅咁？哇！我嗰下真系 俾佢泡一泡，其实冇做错嘅，但系呢俾阿妈发现咧，个心有啲虚。然后我即刻答佢讲：哦，冇啊，啲朋友咧买俾我噶，咁样 交俾五隻字你，系啦，俾五隻字你。I know that feel, bro， 系啦，谂住交呢五隻字俾你，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咁话说咧，即系。嗱，好多时候我哋呢个网络年代，我哋要得到好多嘅资讯咧，都喺网络上面得到啦。 系， 咁变相有啲工业咧就会慢慢没落啦。 系， 例如系咩工业呢？杂志嘅工业。 系啊，你实体书嗰啲就开始难搞啦。 即系大家睇电子书多啊嘛，系咪先？好啦，咁我哋觉得咧，人一世物一世，点都要有一本嘅。 攞嚟储下啲经典咯， 又唔好话经典啦，你起码试过究竟打开个包装纸系咩感觉啊嘛？咁嗰次同啲大学同学食完饭喺火炭嗰度，我哋咪好兴食宵夜嘅， 系系。 咁食宵夜就自不然就会饮两杯啦。咁若饮咗两杯之后咧，大家原来发现啦，我哋同房嗰四个人啊，都有呢个宏愿啊，要试一次。究竟打开个包装纸系咩感觉呢？究竟啊，系咪真系争好远呢？咁结果呢，我哋就拆包装纸输咗过去买， 系 啦。咁啊，买完之后就翻去一齐鉴赏呢本书啦。 系 鉴赏好劲添。好啦，鉴赏完之后呢，就摆咗喺小弟间房入边，因为我间房系主要大家玩乐嘅地方嚟嘅。 系 啦，咁啊摆咗我嗰度啦。咁到 quit 宿嘅时候，即系离开宿舍嘅时候，咁啊。有理冇理咁啊，全部扼晒落嗰个红白蓝胶袋入边啦 ，OK？ 好啦，咁啊翻到去，咁啊摆咗两三日，喂，真系要执咯，阿嫲话喂要执嘢咯，咁啊佢见有三四袋红白蓝胶袋咁啊，喂一齐执啦咁样。 啊， 佢执执下嘅时候，咦？点解有本咁嘅嘢嘅？我都唔为意噶，我真系完全唔为意噶。咁跟住之后，佢话呢啲嘢唔好喎，抌咗佢啊。咁其实我有一下系想留低嘅，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大学嘅回忆嚟噶嘛。 系因为你讲，因为你望住本嘢，你谂翻嗰晚同啲 friend 烧 嗰啲啊嘛。 咁但系佢又开到声啦，咁结果嗰本嘢我系抌咗嘅。 哦， 到而家我都仲记得封面嗰个 model 系边个，我用 model 嚟形容。系啦， 香港人嚟嘅。 唔系，当然唔系啦。 哦， 我记得五隻字嘅， 系 佢个名。我只可以嚟到呢度啦，但唔系我中意嗰个，但佢个 type 我都 OK 嘅， 都 OK 嘅。 我转头话俾你知， 好好， 其实都系我 dream type 嚟嘅嗰只，嗰唔系个样啫吓，系个样都系嘅。 咁我幸运啲啦， 鹅蛋念嘅 鹅蛋啊， 系我几中意鹅蛋念嘅女仔嘅。 咁啊，你嗰本胆我幸运啲嘅，我妈就系同我讲话，首先我话我赖咗落啲 friend 度啦，咁都系事实啦，话 咁你咪直接同佢讲话，阿一买手信俾佢。 跟住我媽就話：，哦，啲 friend 都知道你係鹹濕仔咧，佢真係咁同我講喎。然後佢第二句就話：，不過咧，嗰幾日咧有啲姐姐上嚟，即係鐘點上嚟清潔，佢話你擺埋本書，萬一人哋見到好尷尬啊咁樣。 擺衣櫃入邊咯， 係啊， 唯有擺喺衣櫃入邊，隔離下佢，或者擺阿爸嘅衣櫃入邊。 插裝教喎 ，爸爸。跟住之後，媽媽見到，有其夫。 边有其子啊？ 隔离下本书咯， 系啦， 隔离两个礼拜有用嘅。 讲完呢个 topic， 播佢啲歌，唔知佢点谂咧。 明明在二月一起飞往幸福雪国，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一平方，怎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换手的无措，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也隔一重纱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夜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今这么多，如何捱过不要 接中我离开，亦难多一知这么多，要那样过。明明十月十八日跟你便出了歌，如今世界大变，一天也差很多。仍然静待十四日，祈求命运念我。想到头都破了，想不通那出错。也隔一重失能有助，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 揾嚟有徐嘉晴嘅十四天啊！即刻去我哋嘅故事乱讲大赛。 欢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系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们即刻请他们出来。 Woo! Woo! Woo! Woo! 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一下先。今次两位参赛者都不是鹿，是狼。第一位参赛者是来自东区的东区走廊，每日都好繁忙。第二位参赛者是住在观塘的观塘海滨长廊，又长又狼。今日他们要演绎的故事是狼来了，到底他们会怎么演绎呢？有请第一位参赛者。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住在东区的东区走廊，今日要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关于狼来了。在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小精灵训练员叫小小智，带同他的小精灵比卡必就去到不同地方冒险。他的目的是要成为全世界最厉害的小精灵训练员，同埋是要帮树木博士找一些小精灵修复他们，顺便得到研究的资料。有一日，小小智透过这个传输机收到树木博士的讯息。 念念念念， 喂，小小智，我收到消息，在常开地区那里有一只传说的小精灵，听说这只传说的小精灵有个很特别的技能，你快点跟我去捉它回来吧。 于是小小智就跟比加必一起去到常开地区。经过很多日艰苦的旅程，小小智和比加必终于 去到常开地区嘅山谷啦。常开地区嘅山谷地势险要，乌云密布，非常之危险啊！忽然之间有一堆嘅狼群攻击佢哋啊！于是小小智就即刻发出号令，比卡必用电光火石， 比卡比卡。 比卡必用了电光火石，好快就收拾了那堆狼群啊！小小智细心一睇，咦，竟然在最远处有只小精灵在度指挥紧啲狼只啊！究竟是什么事呢？小小智即刻拎个小精灵图鉴出嚟一睇， 狼来了，传说雀仔精灵，据说佢可以召唤好多狼只。由于佢本身嘅战斗力好低，所以要靠狼只先至可以保护到佢噶。 哦，原来呢一只就系树木博士要揾嘅狼来了啦！狼来了见到小小智同比卡必攻击佢哋，即刻继续召唤一啲狼只出嚟。 狼来，狼来，狼来！ 狼来了嗌咗几声之后，真系召唤咗好多狼只啊！小小智见到咁，即刻吩咐比卡必出十万福特，比加比加比。十万福特是一个大规模的攻击，成功电晕了很多狼只，同埋电晕了狼来了。小小智亦都趁机掟呢个精灵球出去， 叮叮叮叮叮叮咚！ 小小智成功收复了狼来了啊！佢放了狼来了出嚟，同佢握手话。狼来了，以后多多指教啦！ 狼来，狼来，狼来！ 自此之后，小小智就带住狼来了同比卡必继续佢嘅冒险啦。呢、这个故事话俾我哋知，一定要同啲动物做好朋友，咁样先至可以成为最强嘅训练员噶。多谢各位。 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啊，我是观塘海滨长廊，我呢条廊真系好长噶。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故事就系狼来了啦。从前有一个放羊的僆仔，每日都要上山放羊，不过他真的觉得好闷啊。于是他就想着运用他的超能力来解闷啊。他的超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他想着什么就可以变什么出来了。有一日他就好像平时那样上山放羊啦，突然他就大叫啦， 狼来了。 啲村民即刻就好紧张，有狼来了，是什么狼呢？原来是火箭兵团的小次郎啊，隔篱仲有只喵喵怪添， 冇错啦，喵！ 啊，呢个僆仔佢啊玩得好过瘾啦，于是佢又再嚟嗌第二次， 狼来了！ 今次就嚟咗十狼喎，即系邓子峰邓十狼啊！ 太空战士一飞冲天，啾啾！ 呢位僆仔玩咗两次之后，实在太开心啦！解晒佢啲闷，欲罢不能啊！于是佢又嗌第三次啦， 狼来了！ 今次又系乜嘢狼嚟咗呢？ 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隔壁。 今次居然嚟咗唱歌嘅刀狼啊！听到啲村民鬼死咁开心添，真系大团圆结局，要烧个嘢食嚟庆祝下啦！啊，呢、这个故事咧教训我哋，原来狼字尾嘅人真系有好多，同埋刀狼真系有只歌叫《披着羊皮的狼》啊！你话劲唔劲啊？唔知道你哋又中唔中意我呢个新狼来了呢？如果你都谂到一啲狼字尾嘅人，不妨话俾我观塘海滨长廊知啦！多谢各位。 夜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投票啊，睇下你今日中意呢个东区走廊嘅故事啊，定系观塘海滨长廊嘅故事呢？转头翻嚟会有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规定傍晚六点起，所有食肆只可以坐满一半，餐桌之间需要有 1.5 米距离，每张台不能够多于四人。六类娱乐场所亦都会关闭，为期14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各部门会按个别行业的情况推出财政支援，希望同时协助企业运作，并且支援员工。他说政府正是研究包括向企业分期发放资助金额，在批出第二期资助的时候考虑雇员数目，说仍然要和业界商讨，并且在设计上作出安排。至于政府会不会补贴饮食业界员工八成薪酬，邱腾华说部分行业涉及自雇人士，相关政策局仍然在审视着。他说限制措施是希望两害取其轻，短期内疫情不会恶化，不会对企业造成更大影响。政府多项新的防疫措施包括傍晚六点起所有食肆只可以坐满一半，餐桌之间需要有 1.5 米距离，每张台不能够多于四人，为期14日。身兼饮食业界立法会议员的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仁说，很多食肆好细，要求堂食客人距离 1.5 米有困难，又认为政府要求食肆全日都只能够坐一半座位，对业界冲击大，有几十间食肆商讨可能宁愿停业14日。张宇仁要求政府能够向财委会申请拨款，协助业界支付租金和工资等的成本，又希望业主继续减租，帮业界渡过难关。政府刊宪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多于四人的群组聚会的群组聚集，劳工处提醒外籍家庭佣工由3月29号起在公众地方的群组聚集将会被禁止。发言人提醒雇主和外佣注意并且遵守有关规例和公告，并且呼吁他们在休息日避免社交活动，尽量留在家休息。雇主和外佣可以考虑自行商讨休息日的安排，包括另定休息日。如果雇主在未得外佣同意之下强迫外佣在休息日工作，或者不给予外佣休息日，是违反雇佣条例。食食员黄大仙祠决定由后日起全面暂停开放14日至到4月12日为止，以减低疫情扩散的风险。期间所有宗教活动取消，其他服务包括医疗、紧急服务和社会服务单位将会继续维持有限度服务。食食员中药局同样后日起暂停服务14日。西医诊所、牙医诊所、物理治疗中心和中医服务中心继续维持日间服务，但是夜诊时段暂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 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流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湾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湾仔街市一段呢系挤塞，龙尾排到出去庄士敦道。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李郑屋游泳池。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加多利豪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过咗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香港仔嗰边，直到今日嘅下午六点，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坟场一段，以及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坟场嘅支路咧，系会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星期六有咩做好呢？ 我鍾意影靓相，不如行下山啦。 行山好多人喎，不如打机啦。我打机好蠢嘅，星期六啊，我会屋企煮下饭扫下地咁就算㗎啦。唉。喂，不如咁啦，星期六又冇家去留喺屋企，不如就听晒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两个钟唔够口，咪留喺屋企听埋重温咯。 课程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时间嚟到呢个嘅2:36啊！今个礼拜我哋访问翻嘅嘉宾咧就系2017年嘅 Flavia 啊，黄可盈。咁啊，原来我同佢个距离好近嘅，究竟点解有几近呢？大家转头听访问就知道我同佢嘅距离有几近啦。咁啊，而家我哋即刻翻翻去2017年嘅时候啊！究竟当时的 Flavia 又是怎样呢？隔了三年之后的他又是怎样呢？我们即刻回去咯。 今日我哋嘅嘉宾交俾你嚟介绍一下啦。 吓，点解系我介绍啊？ 你揾佢翻嚟噶嘛？ 哦， 做个负责嘅男人好冇？ 点解会揾到呢？其实应该都系 Instagram 碌碌下，咁啊见到，有靓女，咁啊 follow 啦。 系， 咁跟住之后咧， 女朋友喺咩你隔篱啊？ 唔系噶，通常夜阑人静，自己空虚寂寞，冻喺屋企咧，瞓唔着觉， 系， 佢就摸摸下部电话，就摸到靓女出嚟啦。 哦， 系啦。跟住之后呢又系藉住嗰个机会啊！你好，我系香港电台嘅主持人，想约你做访问， 再次呃饮呃食啊！ 系啦，咁就揾到今日嘅嘉宾，但系究竟系边一个 post 咧？ 你走音啊！ 系，因为好激动啊，我都唔记得咗啦。 介绍叫咩名先？ 系啦，我惊读错啊，都系，系，不如你自己读一次啊。 我个名叫 Flavia。 Flavia 系 啊，咁你而家在读紧咩嘅？ 我而家喺 BU 度读紧 Final Year 嘅， 系 新闻系， 嗯。 OK， 新聞系， 即系你读书都叻嘅。 唔系噶，我呃下 呃下饭食， 系啊，呃下饭食噶咋？ 点解你觉得新闻系叻嘅？咪虽然我冇话唔叻啊， 因为我入唔到嘛，我入唔到咪叻咯。 咁你好多科都入唔到， 系啊，所以好多科都叻噶。 咁咧，第一印象今次要俾你估嘅就系我同阿一两个啦。你觉得边一个臭仔叻嘅？ 系啦，我怀疑佢知道答案嘅，所以你要从你嘅第一印象去睇。 点解佢会知道答案？ 转头再讲啦。 你讲下你啲秘密俾我听先啦。 唔系啊，你。估我哋边个？ 估咗先啊！ 系啊， 系啦，你可以你可以问问 样去睇嘅，系啦，可以问问题嘅， 问少少问题都得。 你哋两个有冇兄弟姐妹？ 我有个细佬咯， 我有细妹。 哇，打成平手喎、啊！我应该凭啲咩批？ 从个样去睇啦， 样啊， 阿一咯， 讲嘢啊， 点解啊？ 你觉得佢有啲咩令你觉得佢似？ 你啲头发长啲。 有阿妈， 有阿妈嘅感觉。 其实佢都有啲母性。你都有啲花师奶，其实正确答案你系估啱咗嘅， 好嘢！ 唔系啊，我怀疑佢知啊，因为今朝 follow 咗 Instagram， 然后我有一张相系抱住 B B 噶，然后我 hashtag 仲话我一个好嘅臭仔，所以我怀疑佢有看到。 但读张到你神嘅系唔可以讲大话嘅。 我 系咪你话？ 我有见到，但系冇揿入去睇你系臭唔臭仔嘅。 你臭唔臭就闻到，但系你系臭唔臭仔就另一件事。但系我哋有一个嘅少少 标准嘅 标准嘅，因为我通常同亲小朋友玩咧，佢一定喊嘅。系啦， 系啦， 即系 哥哥唔好搞我啊，哥哥。 咁唔关臭唔臭底事，可能系你个样唔够仁慈啫。 系你样衰咯，真系你直接你讲呢三只字，你样衰，你同佢讲一次啊，俾条鞋讲一次啊。 冇嘅，冇嘅。 咁啊，一你讲下你有几犀利咯？ 嗱，因为咧， 我咁识臭， 因为咧臭仔咧真系唔可以当佢细路仔咁臭嘅，我当佢大人咁臭嘅。咁啊，我嗰次抱个表弟就六个月大，定唔知四个月大。咁佢喺度喊啦，咁我同佢讲，我抱住同佢讲，喊有用啦咩？喊买到楼咩？喊考得到 DSE 啦咩？妈你入唔到大学，你喺度喊咩？有用咩？咁佢喺度听我讲，佢又觉得啊，喊又真系冇咩用、啊。 跟住停咗。 系啦，我话喊解决到而家社会撕裂咩？喊可以选到特首咩？冇用噶，佢就停咗喺度唔喊啦。咁跟住之后就 完全听唔明， 跟住之后我就同佢讲。唉，新年流流唔好讲呢啲啦，不如讲下周星驰嘅戏啊，你有冇睇过边套啊？九品芝麻官有冇睇过啊？叫你读多啲书噶啦，咁好睇嘅戏又唔识睇，咁啊，我谂佢听完我一轮嘅训示之后，佢都开始有呢个成熟嘅感觉，都冇再喊啦。 佢长大都定 系啦，佢 突然一生 猛长大， 生起猴屈上嚟啦，即刻 系啦。呢个就我唔知点解对亲啲细路仔，我都系用呢个方法咧，佢哋都唔喊嘅。 但 Favia， 你对小朋友有冇特别好中意？ 佢喊咪唔中意咯，唔系嘅都 OK 嘅，因为但我冇兄弟姊妹嘅。 但如果即系假设迟啲你男朋友或者你自己未来嘅老公，然后问你佢话佢想生仔，你是抗拒啊定系你系 OK 嘅咧 ？OK 噶，其实我中意小朋友嘅总，即系你话个百分比嚟讲，我可能系70% 中意，30% 唔中意啦。但系就。咁到时先学啦，呢啲嘢就 吓换片嗰啲交俾老公啦，喊嘅时候老公帮我睇住佢啦，咁样系啦，最紧要个老公嗰个搞得掂咪得咯呢个。 我得、啊、可以考虑下我。 你嗰啲方法教坏细路， 喂，唔系我令佢早啲认清社会事实，好紧要嘅呢件事。 但系头先你话你因为你冇兄弟姐妹噶嘛，你有冇想要个兄弟姐妹呢？ 我会想要个阿哥嘅。咁但系冇得要噶嘛？ 啊，咁啊系，阿哥真系冇得要。 有冇兴趣契翻一个咧？ 我突然有啲嘢俾佢拣。 好啊。 我哋呢度有两个阿哥啦，即系我表哥啦。咁佢真系有个细妹噶嘛？你讲下你点锡你阿妹，然后我讲下我点我锡表妹，然后俾你拣边个做阿哥？呢个系另一个玩法嚟。你佢好锡佢阿妹噶。 我锡佢，但其实通常我会扭佢计嘅。 点样啊？ 系啦，你幻想到一个一米八嘅人喺地下喺度掠咯， 掠咩啊？ 即系譬如坐喺 sofa 睇电视，会扭佢计，跟住瞓喺佢大髀嗰度，跟住之后睇电视咁。即系我哋嘅关系系点样样咧？佢琴晚突然之间敲我房门入嚟，问我你做紧咩啊？我话剪紧访问咯，做咩？我帮佢撩耳仔啊咁。因为佢系每逢新年咧，就会攞嗰个嗰啲撩耳啲棒帮我撩耳仔嘅。 吓，逢新年先啊，咁你一 年先。因为 Happy New Year 嘛，即系寓意系，所以我唔知边一年开咗咁嘅头之后，跟住我每集 get 你 系啊，系一个 get 嚟嘅，有一个 get 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每年咧新年啦、 但今天西历新年和农历新年他都未帮我撩，所以他一直怀恨在身，就很想帮我撩耳仔啦。阿一，咁你同你个堂妹 我表妹嚟，表妹，我表妹细我几多年呢？佢好似02年出世，即系细我10年嘅。咁我记得唯一一次，即我最深刻印象嗰次就系、是、我应该系中四、中五，系啦，中四、中五。咁然後佢係幼稚園二三年級嗰啲啦，咁、然後佢就好得意咁樣行過嚟，即係嗰陣時佢已經好黐我㗎啦，即係嗰陣時先黐我，而家唔黐㗎啦。咁嗰陣時好黐我呢，就行過嚟話表哥表哥，可唔可以畫個心心俾我啊？即係嗰啲好細路女嗰啲呢，即係好鍾意哥哥畫個心心俾佢啦。咁、我就攞咗佢支筆同埋嗰張紙，我就畫咗個心臟解剖圖俾佢，然後有埋大動物啊，有埋靜物， 有埋左心， 有埋左心身右心身，連埋啲字，然後捉住佢坐喺度，然後就解釋俾佢聽個血液嘅流動同埋個心臟嘅功能。 呢、這個有啲奇怪喎、啊，大佬。 然後佢聽咗5分鐘之後就 走咗， 攞張紙同支筆一嘢掟咗落我塊面嗰度就跑走咗。 我覺得兩樣溝埋都幾好，不過你若果要我揀就揀嗲嗰個咯，不論係咩關係都好，都幾中意黐身啲嘅關係咯。 夠鐘翻嚟啦！ 哇，咁啊三年啦，嗰陣時我哋仲記得佢影相嘅時候揾嘢遮住自己粒暗瘡啊，嗰陣時。 我到而家都有暗疮啊，仲好青春啊！ 同一粒啊！ 而家喺下爬咯。 今日咧就有2020年啊嘅 Favia 嘅 ，Hello， 又翻嚟啦。 系啊，嗰时一做完访问之后就飞黄腾达啦，你 系咩？有啲咁嘅事，多得你哋啦。 系啊，嗰时个个地铁站都见到你啊，有段时间、 啊、女神啊，系啊。 排球 嗰個係啊係啊係喎，三年前嘅咯喎，我好耐啦，唉，眨下眼，而家已經老咗啦。 有冇 sponsor 嘅嗰啲？ 梗係冇啦。 有冇你想問佢攞啲有冇剩咁樣攞去用啊？ 個個都問我搞唔掂，我可以自己開鋪頭啊。 自己買啦咁樣。係 咯。係咯。 嗱嗰陣時咧，你有講過咧，都話想生仔啊嗰啲咁樣，即係講到呢個 topic 啦。雖然嗰時仲未畢業，就已經講生仔啦。到而家隔咗三年啊，你而家嗰個人嘅狀態、那個 stage， 仲係咪咁想要小朋友咧？ 我都仲係好中意小朋友嘅。 嗯。 但系你话若果真系自己生，我谂都仲距离我好远距离啊！实后生拼搏耐少少之后，先再做成家立室呢啲事咯。但系若果你哋生，我会好想同佢哋玩噶。 哦，系啊，你住咁近，同我住咁近， 系啊， 随时过嚟我屋企玩仔咁样，即系玩我个仔，我意思。不过我想生女多啲， 过嚟玩仔， 玩女都得嘅。 系咯，你两个住咁近，成日见噶嘛，一成日都话见到你噶嘛。 系啊，成日都撞到，我都唔知道，我真系上三年前做完访问之后撞到，先知道原来系住咁近咯。 我系好似系个零月后咧，就话喂，我好似见到你，咁啊，你住附近嘅咩咁样？ 系咯，哇，近到喺隔篱。 几 咗？ 系啊，系咁近， 系啊，系咁近啦， 系近到黐线。 咁喺街度，你阿一有冇唔理你啊？即系有冇扮大牌唔理你啊？佢 都有系咁意思个 hi 咯，但系又唔想讲其他嘢咁样。 系因为佢男朋友次次喺隔篱啊嘛。 哦， 而家都喺隔篱啊嘛，而家 佢喺隔篱。 系而家我哋而家系敷目前做访问咁样咯。 敷目前访。 佢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嘅， 佢就叫你喺度笑咯，跟住 系啊，好专心咁喺隔篱生车。 佢有冇同你讲过生仔呢个话题咧？即系佢同你嘅立场系一样定唔一样噶？ 佢啊，我而家即刻问下佢好唔好啊？ 哦， 喂，佢问咧，你有冇生仔嘅打算活动啊？你同我嘅立场一唔一样啊？ 一样啩， 好正啊！呢一种无端端， 多谢个嘉宾。 佢好似俾人要挟住咁样， 哦一样嘅。 我冇啊， 无端真系车俾人问想唔想生仔啊，大佬。 唔系，咁到底你嘅立场系乜嘢？我问多次先，你嘅立场系咩啊？ 啊， 生咯，佢话。 有冇 set 个死线俾自己啊？即系始终即系呢个好 technical 上系个身体嘅问题嚟噶嘛？ 哦。我谂30头咯， 嗯，30头第一胎定30头生晒咧？ 若果可以嘅话，都30头生晒啦，但我又唔想咁早结婚，真系，即系 系咯， 好好矛盾。 其实我同你都时间无多噶咯，大家 数下数下，其实都差唔多。 咩？边个时间无多先？你哋啊？ 我都时间无多啦。如果要生仔， 你哋买咩啊？男人可以嘅。 咁我另一半冇咁早 嘛，睇埋另一半嗰时间啦。 系喎系喎，咁我唔知你另一半。 唔系我单性繁殖出嚟噶嘛，大佬。即如果呢个世界上有三个阿一就好棘手噶啦， 我见到一个都难搞啦，有三个阿一真系唔知点算啦。 因为波成系冇谂过生仔噶嘛，波成 系啊，唔搞咁多嘢啦。 点解啊？ 今时今日生佢出嚟之后，第时都唔知点样样啊。 为咗佢系嘛？ 系啊， 经历咗咁多嘢之后，都真系未必喺香港生。 系啊，去第二度咯，远走高飞咯。你咪男朋友，我哋移民好唔好咯？而家又 喂，我哋移民好唔好啊？佢轻描淡写咗一句好啊， 我觉得呢个访问你问佢咩，佢都话好啊，真系。 喂，其实我哋咧之后听翻收音机会听到噶，系 啊。我以为你真系倾紧电话。 你试下整蛊佢。我哋分手好唔好？睇佢点答。 但佢揸紧车。 哇，唔好啦，我好惊噶。你整蛊紧我、啊，佢笑、啊，佢明明听唔到。但 他 笑 了男人的思路他估到下一个玩 他怕到你玩什么 你估到我们说什么吗不是他玩他扮蠢了现在真的懂得玩要跨过四百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八百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于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穿梭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性次次真性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啊其实是我喜欢低半个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差有些难度放低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目成中像我在捍卫生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是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也想用足看错说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性次次真性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无成终快乐低要便发现孤独低高 啱你都提过你想要一个阿哥啦。 系啊系啊。 咁即系话你拍拖嗰啲全部年纪都一定会比你大噶咯。 唔系大好多啫，之前试过大五年咯。 嗯，咁、哦、但系如果有个弟弟追你，你又得唔得咧？ 唔得， 一定唔得。 我唔想，我系想俾人照顾多过照顾人。 哦，系。咁但系 so far 嘅男朋友都 OK 嘅， 都做到呢 嘢。 但系如果弟弟照顾你都唔得，即系有咩可以，即系纯粹个年纪嘅差嘢，但佢可以思想好成熟噶嘛？ 咁可能可以试下嘅。 但系有冇遇过一啲沟通唔到嘅？ 有啊，沟通唔到，所以系冇发展嘅空间嘅。 有啲咩你系会即系当佢系，或者你会将佢拨去嗰边叫做沟通唔到嘅类型呢？ 我试过遇过一个男仔，系佢成日自己喺度懒系搞 get 咁样啦。 应该系 再做两位。就是再做两位啦，又 Happy New Year， 又黐咗两条筋， 咁跟住之后点算咧？佢哋好懒得意咁啊，系 佢佢之后懒得意，咁我就敷衍佢两下，笑下咁就算啦。 我要听翻个访问，佢阿妈系咪敷衍咗两下？ 只两下嘅，如果以敷衍嚟讲，佢都好有心噶啦。 系啊，我俾面你哋噶， 都讲下古仔噶啦。咁啊，但系呢一部分问下你一啲 秘密 秘密啦，你有冇啲？ 我原本谂嗰个秘密就系同你阿妹中意做嗰样嘢一样嘅。 系咩啊？ 撩耳啊？ 系我中意帮人撩耳。 咦？ 咦？睇嚟你可以做我契妹喎，睇嚟呢单嘢，我有两个耳仔，我俾一个你撩，一个俾我妹。 唔系，但你够力又要撩一次，身力又要撩一次喎。 唔系，佢冇所谓嘅。 点解啊？ 喂，头先讲嘅 系啊，即系旧力新力都撩噶嘛，系、哦、啊，撩衣啊嘛，都始终系 敷衍笑两下。 系啊，你几时开始即系会中意帮人撩咧？ 我唔知道，我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好中意。 我想知道撩耳仔有冇啲咩技巧或者成噶？ 冇啊，我就系觉得好得意咯，佢喺入面撩出嚟。 我想问，咁除咗耳仔之外，有冇谂过其他部分咧？ 冇， 例如鼻啦， 例如鼻啦， 嗰啲太黑暗啦，个洞。 但系耳仔咧，同埋我觉得最舒服系撩完之后咧，你侧边啲位有啲痕咧， 可以撩下佢。 系，帮我勾下呢个位下面，勾下左边。 原来你咁样对你阿妹嘅。 佢会问我嘅，有冇边个位想撩下，边个位痕， 边个方位？ 系啊，我谂到啲唔应该谂嘅嘢。 系啊，我知道你。所以哦，原来你系中意撩呢一样嘅， 算唔算秘密呢？ 算， 你又点会谂到？居然系喺撩耳仔方面同 Fabian connect 到咧？ 够钟翻嚟啦！ 嗱，咁跟住咧，咁啊，秘密嗰样就系话，你同我妹又好中意帮人撩耳仔啦。 系啊，我而家都仲系好中意帮我男朋友撩耳屎啊！ 但佢 OK 嘅， 佢笑得好开心。 我听到， 你听到添啊？ 我听到佢笑啊！我哋有现场观众， 你帮我同佢讲声 I know that feel, bro。 佢同你讲声 I know that feel, bro。 不过我唔系耳屎咯，我系粉刺咯，我系个鼻嗰啲粉刺咯。 唔系啊，你等你听，你听唔听到佢讲啊？你讲多次啊！ 唔想撩都要撩啊！ 系啊，有 friend 啊，阿一都系咁样样。 我每个礼拜日翻佢屋企嘅必做嘅事就系帮佢撩耳屎。 技巧有冇好多啊？或者有冇咩技 巧 可以分享？ 技巧有冇好啊？我觉得个工具系好重要嘅。 系系系系。 点解我要一定翻佢屋企撩咧？因为我屋企个耳滑咧系唔好用嘅。 哦， 个分别系。 个分别系佢嗰个会利啲，容易啲刮咯。 哦、okay. ， 容易啲刮损， 唔系容易啲刮走。 你有冇谂过买嗰只咧？咪而家有一款咧系插电话，跟住个耳滑前面系 嗰、那个， 系啦系镜头嚟嘅、 哦。我有用过，我有用过啊。 系，请点啊？嗰、那个效果系点啊？我好想试嘅，其实 个效果啊，我试过一次，但系因为唔系我嘅，系我朋友新买嘅，唔知淘宝淘翻嚟嘅。纯粹试玩下，但系真系冇啊！要保留嗰种神秘感咯。 保留嗰种神秘感嘅意思系， 即系撩到出嚟就先睇咯。 哦、再开礼物撩出嚟，哇！ 唔系，佢呢个系数码相机同菲林相机嘅分别。 系啦，冇错啦。唔系，但系咧，我又有个小故事，就系都系关于撩耳仔嘅，就系咧我前排圣诞节交换礼物咧，跟住大家抽完礼物之后咧，就可以选择同边个交换嘅。 系 系啦，跟住我就 抽到啲唔等使嘅嘢，跟住有一个人就抽到耳环，跟住我就好开心咁样同佢交换咗咯。佢又好开心咁接纳咗我啲唔等使嘅嘢咯。 你嗰啲，跟住佢哋 香薰嗰啲咯。 哦， 你真系好中意耳环 系 啊？唔系，但系嗰个系新款耳环嚟噶，系螺旋形噶。 哦，我知边只啦，我知边只啦。 咦，我有见过啊，喺嗰啲 当 当嗰度， 系咪转入去，跟住你转翻出嚟嘅时候，佢就棘住喺个螺旋位，然后成支抽出嚟咁样。 但系唔系，但系暂时未成功过，因为我长期都 keep 住好密啊，清洁得，咁所以咧，佢就未必会积聚咗好大嚿喺入面咯。咁变成就唔可以一嘢抽佢出嚟咯。 我真系唔明白呢个乐趣喺边度，阿Professor。 好玩喎、哦！ 单日确诊病例40宗以上，累计近300人感染。当地要求民众周末唔好外出，多间百货公司、店铺同戏院暂停营业。教宗方济各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下，每个人要同舟共济。方济各星期五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独自的祈祷仪式，敦促全世界将这场危机视为对团结的考验，以及对基本价值观的提醒。教宗冒雨在广场中央对着空无一人的广场说，浓厚的黑暗笼罩街道和城市，它占领了各人的生活，使一切都充斥着沉默和令人痛苦的空白，世人感到害怕和迷失。方济各称赞医生、护士、超级市场员工、清洁工、护理人员、运输工人、警察和志愿者，说他们正是书写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天气方面，一度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坑口道回旋处有意外，影响到一带咧系挤塞嘅，龙尾排到过去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咁就系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坑口道回旋处一段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咁另外咧，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吉田村嘅快线亦都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瑞丰花园。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近吉田村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上去李郑屋游泳池。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翠华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去到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成日一场又长， 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嚟到3:08啊，咁啊，我哋今日访问翻嘅嘉宾咧系2017年嘅 Flavia， 咁啊，究竟佢三年后之后又有啲咩唔同呢？即刻去访问咯。 呢、这个女神实验的部分啦，咁啊，针对翻你系读紧书啊，都系我哋呢个行业啦，即系呢个 journalism 啦， 系啊， 系啊，虽然头先讲过话有某个地方唔请你， 系啊，但系呢啲嘢，唔好话俾老人家听系港台啊， 唔好话俾你听系啦，千祈唔好话俾出面嘅人听。 但系你 turn 去咗第二间嘅电台工作啦， 系啦， 系啦，咁但系即系你话试完之后都唔系咁喜欢电台工作， 我唔系唔喜欢嘅，但系真系夕阳行业啲咯， 嗯。 惊长冇得长做咯， 系 系。如果 冇咁谦虚啦， 对住两个掌电台嘅人咁讲，冇得长做噶啦呢份工 啦， 跟我搵食啦。 咁你有冇谂过你而家即系如果可以俾你选择嘅话啦，即系做咩？撇除任何条件因素唔理啦，最想做嘅一份工系咩咧？ 唔知道有冇一份工可以周围全世界咁去？ 空姐 唔够 再犀利， 旅游 blog 啊？ 系咯，得唔得啊？ 即系要写嘢嘅，你觉得系？即系要有一啲。 其实说到底，佢系想环游世界啫。 系啦。 其实佢唔系想做嘢嘅，我已经睇得出啦。 系啦，冇错。 想环游世界嘅。 我想。 你想去边度啊？如果俾你揀三个地方，一定要去呢世人。 我一定会去睇北极光。 哦，系啊， 辐射好劲喎。 系咩？ 系啊， 唔紧要啦，人终须一人终须一死。 系啦，跟住会想去马尔代夫。 哦，依、這个要快啲啦， 就嚟冧咯， 就嚟沉沉 系咯。 点解你哋讲到咁负面嘅？ 冇计啦，呢、這个地球、啊、地球先生病了。 我系环，我系环保小子啊嘛。 系啊，我对环保有啲研究。 仲有一个咧， 希腊爱琴岛。 哦，嗰度啲小偷好劲噶。 唔去啦， 对你所有嘢幻灭啦。呢三个地方系最想去嘅， 有冇原因啊？即系呢三个原因。 最想去啊！我觉得好靓咯，同埋我觉得北极光一定要人生睇一次嘅，因为好少见，一个天文现象。 系系啊。 跟住希腊爱琴岛同埋马尔代夫，因为我比较中意阳光与海滩嘅、哦，所以我觉得呢啲地方都系一定要去嘅。 系啊，马尔代夫咧，你嗰间酒店房一打开个窗跳出去就系嗰、那个 泳池海啊， 都唔系泳池，即系海嚟噶啦，直情系就咁跳出去得噶啦，好正。 所以我对于旅行真的没什么兴趣，因为 好攰啊， 好攰啊， 你同你那个去攰啫，唔系旅行件事本身攰。 点解攰啊？点解攰啊？ 好多嘢搞嘅， 由 plan 行程方面攰，去到佢喺旅行里面做嘅嘢。 即系我买机票俾人闹嘅，已经你买又闹，叫你唔好咁迟买噶啦。好啦，我买咗之后 你女朋友会唔会听？ 哦，佢成日都听噶， 佢成日都听噶啦。佢无论由精神上到肉体上嘅折磨都系好攰噶啦。 好惨啊！嚟紧又要去旅行啦。 够钟翻嚟啦！ 咁你嗰时话就系想做一份工咧，系可以周围去旅行嘅。咁但系去到而家啦，嗰个工作应该就唔同，当时谂嘅就唔同咯。 而家呢三年里面，我毕咗业啦，跟住头一年就翻咗一份 full time 嘅工啦，就做 marketing 嘅。咁当然就同我理想系好大出入啦，要翻朝九晚五啊咁样啦。跟住有个契机咧，就系、是、我本身谂住自己出嚟开铺头卖下嗰啲嘢饮果汁啊咁样。跟住就所以就辞咗份正职嘅工啦。 系。 咁但系我自己间铺就开唔成，就变相咧同朋友夹粉开咗间餐厅。 嗯， 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少少嘅唔同咗啦。呢三年，跟住亦都有做一个所谓嘅 KOL 啦，就系上网 post 下嘢啊。即系其实识你哋嗰阵时候都做紧噶啦，我谂住咗，即系半只脚踏咗入去呢一行噶啦。嗰阵时，咁而家就。都是在网络上打滚咯，咁就 build up 埋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拍下片咯，咁 你话系咪算系一份好 dream job， 即系可以成日去旅行，你又未去到咁劲，但起码我可以去旅行嘅时候，即系都 share 下自己嘅 vlog 啊，摆上 YouTube 同大家 share 啦。又或者呢份工俾咗我好多自由嘅时间，唔使咁束缚住俾朝九晚五呢啲时间，咁所以变相都系可以多出去旅行嘅，即系唔系一年得十几日假咁样咯。 但系开餐厅呢个决定。考虑了几耐，定系都几突然噶？ 其实我谂住自己开铺头嘅念头，我谂大概过几两个月啦，即系真系落实去睇铺啊呢样嗰样。咁但系最后即系睇咗过几两个月啦，工都辞埋啦，但系就发觉好似自己好似未去到有咁多经验嘅位啊，即系觉得有机会会碰下壁咁样。咁所以契机下有个朋友就留我，喂，你不如同我啲 partner 一齐开间餐厅，即系夹份开啦，因为间餐厅都大型嘅，同埋都多人夹嘅，咁所以个 risk 就可能分担咗啦，亦都但系同时间就系、是、有几个 partner 都系好有经验嘅，即系已经开过几间铺头噶啦，咁所以佢话就即系介绍我嘅时候就觉得啊可以学埋嘢，咁所以就。好快就咁，原先个零两个礼拜就倾晒所有嘢，咁样就加入咗呢个大家庭啦。 嗯，几劲！毕咗业几年做老板， 老板娘啊！ 唉，唔系我少少个小股东，小股东，但系真系学到嘢嘅，同埋真系好多谢，即系好呢个系真系好好嘅一个机会，我自己觉得。 请唔请人啊？ 系啊，我都想搵份工， 我想 搵多份工， 日头搵多份工。 或者夜晚收铺嘅时候洗碗嗰啲需唔需要？我几中意洗碗嘅， 即洗碗好高人工喎。 系啊，洗碗 请你唔起喎。 咩啊 ？OK 噶， 佢而家学人捽碟啊嘛，佢 系啊，系啊，你厨房啲碟我都可以帮你捽啊，大佬。 佢有副 panel 帮人捽碟嘅而家， 劲啊！ 咁劲。 Thank you. 送禮物嘅時間啦。 佢開嘅題目係食物啦，咁通常咧，一般嘅嘉賓咧會開係食得嘅嘢，或者指定係邊一類型嘅食物嘅，係啦係啦，又或者係乾炒牛河啊，係啦，炸生蠔啊。 之前有一個話要刺身放題嘅， 係啦， 有冇啊？咁你哋 冇啦， 我哋冇請佢上嚟。 我哋都系唔得闲啊！讲下啫呢个， 我是但得噶啦。 如果同你拍拖嘅话，会唔会话好比较喜欢食开啲咩餸？即系例如日本菜啊，或者剩嗰啲。 淡仔咯。 咦，几好喎、啊！我琴晚先食， 点解全世界都中意食咧？ 淡仔， 你唔中意食啊？ 经济实惠咯， 因为我真系 有清汤。 我嗌清汤噶、哦，你可以试下炸酱咯，有少少辣咯。 系啊，酸辣咯，或者食胡辣，胡辣都唔系好辣噶。即系我琴晚先，自己一个人去完独腩饭堂，自己一个食，想识女仔食淡仔。咁所以今日咧 ，Flavia 就开一个题就系关于食嘢嘅，系啦，就等我同一送嘢。 好期待啊！ 系啦，你想拣边个嗰份先？ 有得拣 嗱，我认一认先，我报一报先，因为咧我寻晚有同 Flavia 沟通下嘅，咁啊知道佢嘅兴趣咧，即系再主要啲咧，虽然中意食嘢啦，但主要嘅兴趣都系食啲零食啊、甜品嘅。 系 咁啊，但系因为佢已经准备好份礼物啦，所以呢个位系有啲蚀张。 我准备完之后，佢先同我讲。 系啊，咁冇计啦。 咁啊，睇下我同佢心唔心有灵犀， 唔一定会啦。 但你系咪买甜嘅嘢啊？甜都 OK 啦， 直覺，我憑我嘅直覺買咗。 啱噶啦，女仔中意食。 research 下你個 Instagram 之後， 咁你個先好嘛？ 好，我呢個嗱，我覺得咧食嘢之餘，我覺得有得玩啊，好緊要，所以我呢個有少少換味。 咦？唔通一樣？ 唔會啦，好難一樣呢個。噠噠，呢個係 Indians 嘅一個風扇糖啊，即係佢有得撳掣 玩， 裡面有係啊，下面就係有糖噶啦，可以開。 咩糖嚟噶？ 呢、這個我未 吃，呢、這個唔食得嘅糖嚟嘅， 食噶。咁我覺得呢個禮物就你可以， 香蕉糖 係啊， 好少啫，我覺得。 佢嫌太少， 等你食曬可以 refill， 等你嚟揾我同我講，哎呀冇曬咯。咁即係譬如我真係如果追一個女仔嘅時候，我送俾佢。咁因為嗰樣嘢佢食完唔會抌曬冇咗記憶噶嘛。 咁啊係嘅。 仲有一個風扇仔俾佢隨身可以帶住。 但呢個真係愛嚟識女仔嘅。 是啊，我用系从呢个识女仔的角度送呢个糖俾你。 咁你都几有经验啦。 系啊，你帮我同阿一讲啊呢一句，大声啲话俾佢。 佢识女仔好有经验嘅，但系成功识到女仔就冇咩经验啦。 系啦，喺理论上系谂到好似好多。 到我嗰个啦。咁我咧，我又系唔中意收食物或者送食物嘅，因为我觉得食完就冇咗件事啊。所以咧，我都系拣一啲咧。 假嘅食物， 食完再有得擺嘅 display 嗰啲， 所以咧 嗰啲 display， 我就揀咗呢個朱古力蛋， 哇！ 咁然後仲要係 Toy Story 啊， 我差， 因為我覺得我估呢個應該個女孩子都中意呢套電影啦。 但係呢個朱古力蛋唔係嗰個朱古力蛋， 係啦，因為咧我就特登揾翻呢款咧係打開，即係仲喺入邊， 假嘢嚟嘅，假嘢。 因為咧而家新嗰啲咧，你知係一開二噶嘛， 係 啊，但呢款咧都仲。而家呢，即系呢个另外一个牌子，美国嘅牌子， 但系入面冇咗牛奶朱古力喎。 系咩呢款冇嘅？我唔知道、啊。 佢、好似 系啦，佢 唔系 milk 嘅 milk 嘅，边度整噶？边度？我唔知啊，求其咯，唔识英文。 唔系你咁求其。 系啦， 唔系 又求其买又买啲假蛋。 嗱，我拣咗好耐先。 照一照先， 假蛋系啦，唔喺大陆买就得噶啦。咁跟住之后咧，呢个其实就是、 大陆人都识英文噶。 系咁啊，即系我拣咗好耐先拣咗呢套电影嘅。佢有 Inside Out 啊，或者新嗰套电影 《魔海奇缘》 系冇嘅，咁跟住之后就唔知几套咩迪士尼电影，哦有《Frozen》嘅，咁但我觉得大部分女孩子都会喜欢《Toy Story》，系啦，咁啊一式三款摆喺台面啊，几得意， 系啦，我俾你拣啦，你会拣边一个咧？除咗个礼物之外，我都睇下头先个 presentation 嘅用字啦，包括我求其拣咗份啦，同埋佢话大部分女孩子即系当你系普通女仔啦， 冇，但系我会拣朱古力蛋。 我想知道原因啊， 因为我中意 Toy Story 多啲，同埋我中意食朱古力蛋多啲。 哎呀， 我唔中意食香蕉糖啊！ 哎呀， 捉错咗啦！ 唔系，但系个风扇几好啊，而家几热。 捉错咗，我捉啱咗一半系糖，但我捉唔到系。 咁如果嗱，咁如果 呢个香蕉味嘅蛋， 唔系。如果呢个系我哋一般，即系我唔系买翻呢款嘅朱古力蛋啦，系买翻我哋好大路 K 字头嗰只一开二嗰款，又系咁一盒。咁你会拣朱古力蛋定系拣呢个香蕉糖咧？ 梗系拣呢个啦，香蕉糖啦。 哎呀，好彩啫，争少少。我今日我今朝拎起咗两盒。 望一望，嗯，都系买呢个好似得意啲。 今朝先买噶， 唔系咯， 梗系啦，新鲜滚热辣啦，你识咩啊？佢摆咗几日啦？佢嗰摆几日噶啦？ 你盒嘢喺个超级市场都唔知摆咗几日啦？ 系咪？应该唔系嘅呢盒，应该唔系摆好多，仲有好耐嘅食用日期啊，去到2018年噶。 系啊， 够钟翻嚟啦。 咁啊礼物啦，我哋一定要知道噶啦，究竟去咗边度呢？咁因为嗰阵时系送嘢食啊，你记唔记得送咩？ 系啊，我记得有个 Minion 噶嘛。 嗯， 朱古力，香蕉朱古力系嘛？ 系啊，你唔知。 跟住有个系出奇蛋啊嘛，有个系。 系啊， 食完啦应该。 食晒噶啦， 冇理由摆咁耐啊。 食晒，好俾面食晒。 俾面啊！算好啦，之前有个嘉宾话唔系好记得阿一送我啲咩，同埋唔知道去咗边度。 咁大镬！ 有时你睇 TVB 啲剧可能会见到嘅。 系啊。 吓？ 我再话俾你知边个女嘉宾啦， 系啊， 你就明噶啦。 系上礼拜啫嘛。系啊。 我会听噶啦。 收礼物方面，其实有冇即系男朋友都算系几叻噶，即系送嘢俾你。 又冇，好多时都系自己买啊。 佢啲惨啊！佢啲好灰啊！ 好多时都系自己买， 唔系。但系有一次，我好惊讶，好 impressive 嘅有一次， 系 就系前一晚佢好似激嬲咗我，但系其实我冇乜点嬲噶啦，已经 系。 但系第二日就买咗我最中意嘅嘢俾我， 咩嚟噶？ 真系物轻情意重，系白兰花，因为我好中意白兰花，同埋好有纪念嘅，对我嚟讲。 哦， 系，跟住但佢又识买，跟住买完之后送拎翻屋企送俾我，我真系，即系开心过收玫瑰花嗰啲咯。 白兰花都难揾喎，其实 系啊，你要遇到喺街度撞到啲公公婆婆， 系啊，白兰氏我就揾到俾你啫，白兰花我真系揾唔到， 白兰花煎汤定可能 白兰道我都可能揾到俾你啊呢啲。 鱼都犀利喎，呢个，但系呢啲招系咪用一次嘅啫？ 系 咯， 系啊，冇噶啦， 系啊。 佢对上一次送咩俾你噶？ 对上一次啊，iPhone， 我而家用紧呢部电话。 哦，咁系咩场合啊？即系情人节啦， 系圣诞节。 哦， 佢收埋咗喺架车度。 喂，你帮我同佢讲 ，I know that feel， 因为我圣诞 咩啊？ 我圣诞节又系送咗一部。 唔系，但系我唔想要。 唔系咁，我哥哥都话唔想要， 过两都唔讲啦。 我真系唔想要。 你帮佢讲， 因为旧嗰部仲用得啊嘛。 我嗰个就系旧嗰部坏咗，咁我就即系圣诞节前后咁啊，直接送俾佢啦咁样。 诶，咁都几好啊。咁点解佢唔想要啊？佢冇得唔要。 即系佢觉得唔想要，系觉得啊，我俾翻钱你啊嗰啲咯。 哦，咁都几好啊，你女朋友。 我都做嘅，你都做俾你大哥睇，我都要做俾我哥睇嘅。 唉， 而家收礼物有冇唔同咗咧？即系有冇想收啲实际啲啊？定系 实际啲咯，都系即系唔想用唔着嘅嘢。 如果而家佢有个 quota 可以送一份礼物俾你，最想送咩俾你？ 真系几多钱都得嘅， 系 几多钱都得。咁你话层楼咁冇嘅，你想要咩咧？ 要个岛咁样得唔得 ？quota 唔系啊，真系冇乜所谓喎。佢唔送都 OK 啦，冇所谓啦。唉，都咁耐咯。 系咯，会唔会去到一个阶段系啊，真系唔知道送啲咩好呢？ 会啊，已经唔送都得啦。 你对上咧，你对上送咩俾佢啊？ 送咗个翻工袋俾佢。 哦，真系好高级啊！ 都即系佢，因为佢都系偏向中意啲实用啲嘅嘢嘅，佢唔想要嗰啲喺屋企摆啊、封尘嗰啲嘅。 啊，啲女人要学呢啲啦。 系啊， 我都系噶，我唔介意佢送个袋俾我噶。 我见你早两上个礼拜先卖袋定卖鞋啊嘛？ 系啊，冇钱啊！ 冇钱， 我见到个 post。 即系攞翻啲即系屋企嗰啲， 唔系佢未用过嘅，全新嘅， 新嘅， 唉， 但系我笑咗出嚟，佢咁样答我，系啊，冇钱啊， 系啊，点啊？咁嗰啲卖唔卖到啊？就沉唔沉到啲水脚嗰啲噶嘛？ 唉，未啊，唉，有冇兴趣啊？喂，我想乜送嘢俾女朋友？女朋友着几多号鞋啊？ 冇啦，冇啦，冇啦， 教呢啲啊！ 我早排送咗部 Switch 俾佢啊，都。 哇，咁开心嘅！ 系啊，同埋我想问最尾一条问题啊。 好啊。 我想知道你2月25号 po 嗰张相咧，同只马骝喺布吉影嗰张相，你个动作点解会咁样踎嘅？可唔可以俾你澄清一次？ 唔系啊，其实系一条片嚟嘅，即系我踎低咗喺地下同只马骝玩紧嘅。 系 喺条片度 cap 出嚟嘅。系，然后其实我 upload 嘅时候都唔觉得有问题，直到啲人讲我先觉得，好似真系有啲奇怪。 系啦，我强烈呼吁大家听完访问之后就去揾 Philippa 嘅 IG， 然后揾佢2月25号同只马骝玩嘅嗰幅相， 嗰个不得了嗰个 pose。 其实我想讲好耐。 有種尷尬，又唔係踎低，又唔係起緊身嗰種咧，唔知想點噶嘛？ 我想留言話你下盤好穩喎、 啊，我啲腳趾扎曬馬噶都。 我見到 我撇住添。大家可以上去睇啦。咁啊，今日多謝 Philippa 啦。 Thank you、 啊。我呢三年約咗佢行山，講咗好耐都未約到。 係咯。 佢早幾日先 po 行山相啫嘛，你都未行到。你自己約啦，咁近。 好啦， 好啦，多谢你，拜拜。 好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规定傍晚6起所有食肆只可以坐满一半，餐桌之间需要有 1.5 米距离，每张台不能够多于4人，六类娱乐场所亦都会关闭，为期14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各部门会按个别行业的情况推出财政支援，希望同時協助企業運作並且支援員工。他說政府正在研究包括向企業分期發放資助金額，在批出第二期資助的時候考慮僱員數目，說仍然要跟業界商討並在設計上作出安排。至於政府會不會補貼飲食業界員工80%薪酬，邱腾华说部分行业涉及自雇人士，相关政策局仍然在审视。他说限制措施是希望两害取其轻，短期内疫情不会恶化，不会对企业造成更大影响。今日傍晚6起，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公众娱乐场所等六类场所要关闭。在油麻地一间戏院今日放映的场次大部分已经售出过半戏票，职员在门口为入内的人士探热，亦都有提供酒精搓手液。戏院门外的告示板上预售一栏已经清空，今日最后一场电影的完场时间是下午5:21，港及在禁令生效之前完场。有市民打算今日看三场电影，他说戏院暂停营业太仓促，要睇翻旧本。又说过去几个星期都有到戏院睇戏，入场人士都有戴口罩，认为风险较低。戏院停业对业界同埋想睇电影嘅人嚟讲系大麻烦，亦都唔知道14日之后疫情会唔会有改善。日本本土感染新型肺炎人数增加至超过1530人，53人死亡。东京都今日新增最少50宗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因应疫情严峻，东京同大阪市政府呼吁民众周末留喺屋企。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更加要求首都同附近多个县嘅民众停止非必要外出，至到下个月12号。在東京市中心，外出的民眾明顯減少，鐵路站亦都未如過往週末咁擠迫。部分百貨公司、戲院、博物館和公園關閉，超市和便利店就正常營業。日本傳媒報道，首相安倍晋三將會推出總額1350億美元或以上的刺激經濟措施。當局又部署自衛隊到東京成田及羽田機場協助病毒篩查和運送隔離人士的工作。台灣新增16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14宗是境外傳入，2宗本地感染個案是多次就醫才確診，沒有外遊記錄。當局調查感染來源，累計病例283宗。 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话，一宗个案自上个月底至到三月十八号期间陆续出现病征，曾经多次就医，曾经入院治疗，但系出院翻屋企之后又出现症状，再次入院检测之后确诊。另一人连续两日到诊所同医院，最后确诊受到感染。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稍凉，同埋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处坑口道回旋处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咧而家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学道回旋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坑口道回旋处有意外，一带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车龙啦排到过去大学道回旋处。咁另外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李郑屋村。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喺新界区方面咧，现时荃湾街、士街、大河道同埋杨屋道一带咧，亦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落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敏感时刻，4月1号七岁生日啦！ 谭莫莉，虽然加入了敏感时刻短短只是一年时间，但是原来我已经不经不觉转变了很多了，整个人还 lady 翻添。最感动的就是敏大人真的当我们好像女咁锡噶，希望十周年的时候敏大人可以契埋我和 Kitty 做契女啊！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崔杰同二拣一，即刻答唔准谂。你会想同边个拍拖多啲？你嘅老师定系你嘅学生？ 哇，师芬你真系玩我啫！我答边个，结果都系一段师生恋嚟噶。 冇错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师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系同大家讲师生恋。 系，你都未答我。 咁我谂我会同老师拍拖咯。 哦，你中意大叔？ 唔系，系我冇嘢教到人啊，边度有学生俾我拣呢？ 系。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喂喂喂，点解打晒喊路咁啊？华为你望落好攰，黑眼圈好深。 咁夜瞓啊嘛，朝早又要早起身，咁唔够瞓系咁噶啦。 你知嘛，每日啊要瞓得够噶，唔可以令到自己过度疲劳，咁先可以提升免疫力，个人啊先会冇咁易病噶。 啊，系咩？哎呀，我以为咧有健康饮食啦，有做体能活动啦，唔耗烟唔耗酒啦，咁就会少啲病痛啊嘛，唔系咩？ 咁你讲呢啲咧都系好重要嘅，亦都系咧健康生活模式嘅一部分。不过如果再配合埋啊，有充足嘅睡眠，咁就会更加健康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登记做选民， 限期腰扭神。 大家好，我是师兄祠堂的阿一，我最喜欢进修增值自己的，你不要以为毕了业之后就不会再读书，很多时大家读完个学士学位之后呢会再读个硕士学位甚或乎是博士学位的，而很多时这些进修呢都是有资助的，如果你跟我一样那么关心这些资助进修的议题的话，记得跟我一样登记做选民，参与今年的立法会选举投票，希望香港变得更好啦。如果你仲未登记成为选民嘅话，快啲行动啦！五月二号就会截止，成功登记之后，选举事务处会邮寄通知书俾选民确认已经完成嘅选民登记，又或者系确认你嘅更改登记资料申请噶。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播一部时间先啦，唔该。 而家时间下昼3:41。 好，报埋天气啊！ 外面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嘅。 系啦，呢个嘅紫外线指数啊， 系咩啊？ 系0.5嘅，咁啊强度属于低啊， 所以我 HI 仲有3-3啊， 系啊呢几日冇乜阳光啊，搞到我新买嗰只表咧差唔够电啊，买只新表好开心。好啦，咁啊点啊？ 啊，呼吁大家上去 Facebook 嘅 IG 睇佢嗰张同马骝合照嘅相。 哦，嗰张相好得意啊， 嗰张相太有趣， 下盘好稳啊，好生样呢啲叫。 系啊，大家一齐喺下面留言话 Facebook 好生样啊，一齐留言。 又或者去投票啊，究竟今日嘅故事 乱讲 大赛啊，系啦，咁啊，究竟你系喜欢呢个嘅东区走廊啊，定系喜欢呢个嘅 观塘海滨长廊 啊？好啊，咁啊，即刻听下今日嘅推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鉴于而家叫做防疫时期，大家都好少出街啦，政府亦都颁布咗啊，话你出去食嘢都好，人数有限制啦，一啲娱乐嘅场所又会暂时关闭，咁变相你啊留喺屋企嘅机会就会比之前再更加多啲啦，都系喺度呼吁冇咩事唔会出街啦。咁但喺屋企宅喺度有啲咩可以做呢？今个星期就推介你一个方法，可以识下啲新朋友仔嘅。呢一个嘅方法喺我讲之前咧，有一个条件限制，就系你本身都几好一啲手机游戏先啦。而家手机游戏同以前玩 online game 有啲唔同，就系喺游戏里边咧，你未必有机会可以同其他玩家有啲交流嘅。咁点算呢？咁就要善用今时今日嘅科技啦。 其實而家好多手機 game 咧，都會有人開一啲群組嘅。咁呢啲群組其實唔難揾噶，你上去遊戲嘅討論區，通常都會有一版咧，就係招募一啲會員。咁佢裏邊有條 link， 你一撳咧，就可以用一啲唔同嘅即時通訊軟件加入佢哋嘅群組。裏邊閒閒地都幾十人，有啲誇張啲嘅，甚至乎可以有成百人添。揀啱遊戲嘅話，唔單止有男仔，仲有女仔添。我最近都入咗一个手机游戏 group 里面啦，里面当然有男有女，初期大家就讲下打机嘅嘢啦，咁但係你知打机打得多会攰㗎嘛，就闲吹起上嚟啦，就好似一个聊天室咁，倾下读书啊，返学啊，睇啲咩动漫啊，总之咩话题都会讲到，基本上呢啲即时通讯软件就算冇对方嘅电话号码都会见到对方嘅 ID， 咁就倾到咁上下咯。若然情投意合嘅，咁可以私底下一对一 send message 咯。咁当然呢、這个只系提供方法啫，最终能唔能够可以成功认识到呢，就睇阁下嘅功力啦。最后都要提提你嘅，好似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成日都讲啊，网络安全啊好紧要嘅，大家喺用呢啲即时通讯软件嘅同时，记住都要留意啲安全性，唔好啊泄露太多自己嘅个人资料啦。咁啊，玩得开心又放心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你提起呢样嘢咧， 系 我有几样嘢想讲嘅。 OK， 第一咧就系我有个 friend 咧同你即完全系你讲嘅嗰样嘢啊！ 我记得你够讲 系啊，龙伴啊嘛，佢哋玩嗰只 game， 系啦，喺我 WhatsApp 度睇下见唔见到你个 friend 啊？即系原来呢啲公即系呢 group 咧都可以有好五花八门嘅。 嗯， 我就系见亲佢同佢食饭咧，佢电话弹出嚟最多嘅 notification 咧，唔系女朋友揾佢啊，系龙伴 group 啊。 系啊，好密噶， 好密噶。 我做嘢嘅时候咧，我要将嗰一个 group 咧瞄咗佢啊。如果唔系咧，佢疯狂弹出嚟，系完全阻碍到你正常运用电话。 咁就第二样嘢咧，其实我呢个礼拜想揾你嘅，但一直唔记得咗呢件事啊。 系咩啊？ 我想你上几个礼拜咪推介同阿金毛佢哋咧， 系 打牌嘅，喺 online game 嗰度。 系啊系啊， 我想 join。 点解嘅？ 因为我早两日咧睇咗边套咧。我睇下发哥嘅戏啊，即系唔知赌神定系咩，即系总之呢几年拍嘅，即系嗰啲赌王之王啊，定唔知咩啦， 嗰啲赌片啊， 系啦，打牌啊嘛， 哦， 跟住我忽然好想玩下咁样。 有啊，另外咧，我啲因为佢 keep 住出，其实而家咧你有留意啲游戏嘅网站咧， 系 佢哋其实 keep 住成，即系一个礼拜起码有或者。几日就有一隻新机出，咁、我近排都有个朋友又 send 咗俾我，就系话：喂，你之前唔系话讲打牌嘅，而家有另一隻 game 咧，好似个功能再齐全啲嘅， 即系 keep 住 系啦。因为我上次讲嗰个咧，有一啲 bug 喺度嘅。 系 你如果想开一间房，开一张台同啲朋友玩咧， 开张台好 劲嘅嘢，系啦，即系你开一个游戏局同啲朋友玩嘅话咧，系唔知道你要喺只 game 里边升到冇咁上下嘅 level 或者有咁大资产，你先可以开一个叫做 private room 咁样嘅。咁所以你要花啲时间揾咯。 系系，我想知而家仲冇廿 mood 嗰个麻雀嘅， 好似冇咗啦。 哎呀，好可惜啊！ 而家你冇啊？你其实咧，你去嗰啲咩 store 嗰度电话嗰啲咧，你 iOS 都好啦，你 search 麻雀啊或者咩好多噶。即 系 好多呢一类， 但我唔知边啲系同电脑对玩，边啲系同真人对玩，又或者如果我哋真人边几个系可以同啲熟嘅人玩，即系可能揾埋你啦，阿琼啦，阿琼都中意噶嘛， 阿琼都中意， 阿摄咯， 阿摄系阿摄又玩埋咗嘅，肥卵啊嗰啲好多你啲 friend 都会噶嘛， 系啊，咁几开心啊， 桂花田都打牌， 系啊，桂花田入 group 入边。 阿田都帮 阿田话，阿田话呢啲冇 feel 啊，呢啲 冇得甩啊， 系啊，阿祖啊，呢啲冇 feel 啊，呢啲 唔止冇得甩啊，冇得赚添啊。 咪咯，又 因为我哋好卫生啊呢样嘢，抗疫期间一定要打啲卫生啲嘅嘢。 系啊。所以你看完之后令到你都想找这些东西玩。 哦是啊是啊。那当然啦、啊、即是那个打机的啫，就不是说鼓吹赌博。 哦是啊，你都是开心一下的啫。 是啊，我们很卫生，我们。 好卫生。 卫生到卫生到六粒糖都没想过拿出来赌啊。 是啊。烧完毒先玩先。 是啊。 是啊，那因为我基本上你每一只游戏可以有一个这样的 group 的。那所以我电话里面现在起码有四五个这些这样的 group 的。 是。 那呢有有 但咪住先，你啱啱讲到话可以喺入边识女仔嘛？ 系啊， 有冇成功啊？ 我冇咁做啦，因为佢太细个啦，系啊，中学。 你有听过有人成功啊？ 我见有啲人系有咁样嘅意向嘅，我见到。 你有冇识人成功啊？ 冇啊，冇人咁做，所以我先要推介大家试下啊嘛，你要知道。 我有， 你有啊？ 嗯，唔系我，唔系我，因为我唔打机噶嘛。 啊是怎样的、那個、 玩那个、打塔那个啊 是 好像是那个 是 那你除了可以跟 friend 玩之外你可以不知道入 server 然后即总之同总之入了个 team 这样啦 是 那是开咪玩的嘛 是的是的 是的那我个 friend 呢这排结了婚了所以冇所谓，可以攞翻出嚟讲旧屎嘅嘢。我相信佢老婆而家应该冇听紧， 正常啊。 系啊，因为早排嘅事嚟嘅啫。Anyway， 哦，哇， 系即系早排结婚，我意思系。 哦 但系呢样嘢就好几年前嘅。 哦， 老婆而家嘅老婆应该冇听紧嘅。 哦， 所以唔怕。 我几惊呢单嘢早排添。 唔系，我仲帮佢买咗买戒指，记唔记得？ 我记得，我嗰个系佢点咧？佢点咧？ 咁咪就係喺個咪嗰度傾偈聊女仔囉， 嗯， 跟住聊聊下之後就拍拖囉。 哦， 係啊，咁都一段時間嘅，都即係唔係嗰啲霧水，咁睇你點 define 霧水情緣啦、 啊。 咁但係都幾個月嘅交往嘅都好似，有冇記錯？ 因為 幾耐啦？ 因為 game 好似你個 friend 咁，我諗都係相同情況嘅，就係、是、咧一開波大家傾關於遊戲嘅嘢咧，即係一個共同嘅語言嚟噶嘛。即係你突然之間揾一個女仔翻嚟，跟住你同佢傾偈，可能你唔知邊從邊度入手去傾噶嘛。 係 遊戲咧就係、是、一個好好嘅方法， 但都真係幾易識即係認識到人㗎。因為阿一師嫂咧玩嗰個 PUBG 啊，即係食雞咧，佢有一 team 人咧係打開嗰啲機啊，即组队一起玩的，据我所知，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个 game 点玩，或者佢入边嗰个系统系点啦。咁佢就话，我话有一日咧，咁佢就同嗰啲 friend 就喺度嗌交，一系嘈，即系个即系例如个战术嘅问题或者战略嘅问题，咁大家 debriefing 嘅时候，咁啊有啲争拗 啦。 咁我话。我话咩人嚟噶？系咪公司同事定系大学同学啊？中学同学嗰啲啊？佢话唔系啊，上网识噶。佢话咁咪由佢咯，咁咪嘈完咪下次唔啱咪唔好再打咯。 系咯，又冇见过真人， 系啊， 唔知打边个都系知网名嘅啫，咁样。 系啊，咁但系原来系几容易都识到靓女噶，你睇一丝数几靓。 系，即系如果你打机入咗个 group， 有一丝数喺度，你又可以见到靓女啦，咁样。 PUBG 见到样嘅咩？见唔到噶嘛？ 咁知道係你女朋友啦嘛，咁咪靚女囉。同埋呢 陳禮都要講嘅呢句。 要嘅。因為你個 friend 個老婆唔聽嘅，你嗰個會聽住喎。 唔知喎，佢家未瞓醒我思儀，所以冇事。 同埋呢，因為我有時因為我玩呢通常都係深夜時間呢。咁深夜呢個 group 裏面會上線嘅人相對少啲。咁變相呢 就喺 deep talk 多啲啦。 同埋人數少啲咧，大家會容易認得大家。同埋 我明。 夜晚凌晨一點後，其實有一班人感覺可能放工或者夜晚嗰段時間先得閒咧，所以嗰批人咧就你好似翻 shift 咁啊。 我明。 喺個 group 夜晚 shift， 我都試過咁樣喺啲 TG group 入邊識人噶。 啊！ 但至於個 TG group 嘅主題係咩，我就唔方便透露啦。 講啦，係嘛？分分鐘可能俾人 block 咗嗰啲係嘛？可能已經冇咗啦。由於內容。 唔系咁，有啲系嗰啲单车 group 嚟嘅， 都得。 即系我有呢啲 group 咯， 系 我只可以咁答你。 不过你头先讲紧咪单车 group 就大家明啦。咁所以夜晚嗰班人好容易认得噶，始终大家都系得个网名模样 啦。系。 咁变相其实你一两晚 梳 B 咁样， 系啊， 得个网名。 系啊，但系去到逢亲师兄祠堂时段嗰一铺头， 系啦， 呢个又系呢个人噶啦。唔知有一份莫名嘅亲切感，你知道夜晚打开呢个 group 就会见到嗰个人喺度。 系。 咁你嗰個時段嗰啲人就會好快混熟咯。咁所以到夜晚夜難人靜瞓唔著覺啊，開個 group， 誒、哎、啲人又喺度啦，咁你又傾幾句偈，咁又容易熟絡咯。所以呢個係入咗啲 group 之後咧，再一個額外嘅策略，如果想快啲 close 嘅話咧，揀一個小人時段咧，係啦，自己成為一個小圈子係幾過癮嘅，我覺得。 幾好幾好，今日呢個幾好啊， 係嘛？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點知你就放我飛機。其實一個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愛上一個人 K。 最近我呢就同阿嘉盈 BB 就斗减肥啦，咁唔知佢嗰边进展如何。咁但係小弟呢由上星期一开始啦，星期一二开始啦，去到而家唔够两个礼拜呢，每一日瞓醒做嘅第一件事就係磅一磅自己究竟个体重几多啦，又或者每一晚返到屋企冲凉之前冲凉之后呢都会上榜睇下究竟自己而家几重嘅。喺我嘅记录入面呢，暂时呢几日呢录得最低嘅新低呢係185磅嘅。即係换言之曾经有一刻呢係减咗大概193减185，即係减咗8磅左右嘅。咁當然啦，反反覆覆咧，棘咗喺187、186啦。咁啊，呢幾日咧，棘咗係185或者186嘅。基本上咧，呢兩個禮拜主要食嘅嘢都係菜同埋肉嘅。咁啊，有少少嘅包嘅。咁但係澱粉質嘅含量真係好低。每個禮拜咧，俾自己有個 quota 可以食一餐咧，我哋俗稱嘅 cheat meal。咁啊，呢幾日就好糾結啦。啊，究竟食啲咩好呢？即一个礼拜得一次梗系食好啲啦，系咪先？究竟系去食寿司啊？吞口水添，鱼生放蹄啊？食 risotto 啊？食拉面啊？定系食汉堡包呢？即加薯条，然后又豬手啤酒，哎呀，本身諗住自己冇咩嘢想食，而家越噏呢越多嘢想食添。哎呀，食咩好啊？我未諗到今晚食咩好啊。啊，我未諗到啊，我仲慳住嗰餐 cheat meal， 因为一直都未諗到食啲咩好啊。点算啊？ 好嘢嚟㗎。 平平淡淡日日亦都过，想花心思于每一餐。 即使意兴阑珊也罢，食得美味会渐觉开怀。 无谓日日夜夜感叹，几多爱上暂时忘了吧。 天天也有甜酸苦辣， 如日有你探下我，我会看到最美。 动心，妈妈妈妈咪呀，有你一些感觉，妈妈咪呀，甜甜蜜蜜在乎内心，试过这美味，静静一生都会牵挂，平平淡淡亦唔系差，妈妈妈妈咪呀，只需将心倾注，妈妈咪呀，能用食物原谅内心，暖暖那份爱，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家。 平平淡淡日日亦都过，想花心思于每一餐。 即使意兴阑珊也罢，食得美味会渐觉开怀。 无谓日日夜夜感叹，几多爱上暂时忘了吧。 天天也有甜酸苦辣， 如若有你探下我。 感觉，妈妈咪呀，甜甜蜜蜜 试过这美美静静一生都会牵挂，平平淡淡亦唔系差，妈妈妈妈咪呀，时常将心倾注，妈妈咪呀。 你有冇试过录录下音自己都傻笑啊？就喺度谂拉面啊、汉堡包啊。照最近咧，炮台山开咗一间嘅美式汉堡包咧，好想去食，但又谂，我咁耐冇食饭，系咪应该走去食饭咧？ 我好中意你头先嗰个字嘅反应， 系啊，我而家都甜笑紧，我谂起就喺度笑紧啊！ 你会突然间觉得原来有得拣食啲乜嘢？而你揀完係可以食係一種幸福，因為你一揀完都要就住嗰個磅數。 唔係而家個糾結嗰個位係咩呢？因為我啱啱提過，我一個禮拜你當你有一餐嘅嗰個叫做trip meal 啦。咁有啲人話其實有佢嘅用途嘅，即係除咗個心理作用之外，另外一個用途就係令到你嘅身體唔好咁容易適應咗你每日嘅餐單。即係例如可能我主要都係食沙律同埋淋一個包嘅。咁你個身體如果慣咗嘅話，那個效果咪冇咁好咯。但如果你可能忽然有一日係食肥膩嘢嘅，咁你咪會個身體又會嗰日去得勁啲咁樣咯。 你 plan 咗邊一日食未啊？ 我未啊，我就係未捨得食嗰餐啊。即係有時你個時間好急，哎呀，求其買個飯團食啊。咁你覺得唔係喎，咁我咪用咗個 quota 咯。因为我食咗淀粉質啊嘛。 哦， 你明唔明嗰个感觉啊？ 我明，你明啊？好好善用嗰一餐， 即系冇理由求其食个焗猪扒饭噶嘛，冇理由求其食个沙爹藕面。所以啱啱提嗰个系 risotto 咯，你好留意，而 唔 系碟头饭、寿司。我唔系谂紧饭团啊，我系谂紧omakase啊。你明唔明我几激动？我汉堡包要系美国嗰个连锁嗰只快餐店嗰只啊， 要麦当当嗰只。 系啊。 你而家咩米喺咗八磅啊？ 同埋松露芝士薯条啊， 全部一次过食咯， 一餐咯，只计一餐咁样。